摄持为生命的一指处，所以就名为有执受。有情的根深，一定要有心心所法执持，才不会烂坏，而能够生存。并且心心所法也要摄持根深为寄托的所依处，损益辗转更相随故。心心所法与有色根深互相之间的关系密切，如果有色根深失坏，就会影响到心心所法，譬如眼根受损，眼视的作用也会受损，眼根强健，眼视的作用也会强盛。同时如果心心所法受到损益，也会影响有色根深的损益，譬如我们心情的好坏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，乃至广说。论文中呢还有很多详细的说明。正理第四有三师事，在顺正理论第四卷有三种说法来解释执受一词。一，同俱舍。正理是云，若尔色等即因一向名无执受，心心所法不依彼故，非根性故，故尔色等若不离根，虽非所依，而是心等之所侵附，故无此失。金陵科经处版是故无此失，大正藏版是故无有失，意思相同。第一种说法与俱舍论所说相同，顺正理论又解释说，如果按俱舍论说，心心所法共所执持，设为一处名有执受，则色香味触四维所成的福根尘就应该名为无执受了，因为心心所法的所依处是净色根而不是福根尘，并且福根尘也不是净色根的自体性。回答说，不应该做这样的解说。色等四法的福根尘虽然它不是净色根的自体，但是福根尘并不离开净色根。虽然福根尘不能作为心心所法的所依处，可是它仍然能作为心心所法所依净色根的侵附一处，所以也说它们是侵附一处。因此说福根尘也有执受，并没有过失。二，毗婆沙师说，若诸色法逼迫断坏，便能生苦，与此相违，即能生乐，是己身摄名有执受。第二种说法是毗婆沙论师所说的，如果于此色法有逼迫断坏等苦处的因缘，便会生起苦受。相反的，有了饶益此色法的乐处因缘，便会生起乐受。执此能生苦乐觉受的色法是己身所摄受，就名为有执受。三，有余师说，若诸有情执为自体，一切实处方便防护，乃至广说。另外有其余的论师的第三种说法是说，有情执此色法以为自体，一切时一切处会以各种的方便来防护自体不被恶因缘所损坏，这就名为有执受。